冷漠无情是自害，还有柔光 好无味，有些话还是没能说到嘴，任由内心麻痹后捏碎，从古至今没人走到自由的美，拼过殊途莫人归，念有目只像个散水，如意时间长短之随，何时只在你惜花蕾，流离失所花落人悲，说不爱就是爱，冷漠无情是自害，悠悠挂断情难猜，爱在最初是情怀，

有含泪之心，就像夜空总是有流星，就像旅行不会没险情，人不可能永远随心所欲，他试着麻痹去交换平静。 在路旁，孩子们在打雪。

想要生中主张的未来。人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此生越重量，轻描时光漫长，你长眠也不想，数不清的流年，似是而非的脸，但你的故事对我讲，就让我笑着泪光，是不是生活太艰难，还是活色生香， 其实都 只想和你在一起，当你觉得太委屈，我会紧紧地拥抱你，当我觉得没有勇气，请你陪我直到天明。还好有你出现在我无聊的人生里，有你在我的身边，每天都是好天气。我是个，你也有颗温柔的心，我才不顾一切向你靠近。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你，生生世世永不分离，直到世界尽头，年华老去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我永远都不会跑 抱起你，白头到老，心心相依。请你看着我的眼睛，请你相信我的情意。 Heart of mine. 的浮现，看见星空，我想起铁塔下拥抱，沉醉在童话里。我努力去了解你，广阔宇宙，不忍将你困在我的小星球，我还你自由。也许专心工作你想要的，也许环游世界你想要的，成为更好的你，成就伟大的你。可惜我们之间只剩放弃，放开手去追求你需要的，何必花时间处理不同不痒的爱情。我会安静做个次要角色，眺望你站在天际，掌声数不尽，把我留在谷底，一直躲在深处不敢打扰你，还奢望你会记得我在这里。你不要再环游世界你想要的，成为更好的你，成就伟大的你。可惜我们之间只剩放弃，去追求你需要的，何必花时间处理不痛不痒的爱情。我会安静做个次要角色，两个人的世界随着梦想隔离，虽然我还爱着你。明白是时候要放手，明白是时候要放手。也许专心工作你想要的，也许环游世界你想要的，成为更好的你，成就伟大的你。可惜我们之间只剩空气，你需要的，也许有一天遇到你更值得的情缘。我会安静做个次要角色。 北京时间15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。

请那街贫富黑白，如若天星聚满灵魂，接受圣帝透过挂牵，原谅今天的我突然道别。你我终将两眼闭上了，结一生精彩梦幻。你我终于远去这躯体，离开俗世，眼流再熄不了眼泪乱流，悔疚挽救已过去不可带走，错过了几多次牵手，错过了几多次邂逅，你有没有演讲要散落地球，再有没有争执永不可罢休，制造了几多个伤口，最后也制造了几多个荒谬，你有没有 这秋天的景象，就让失散的誓言飞舞吧，随西风飘荡，就像你柔软的长发曾芬芳我梦想。

对，被点了名称为历史的一对，在推杯换盏之前，郁郁寻寻的时候，他们依然没醉。也许是时间让两人成一对，一对勉勉强强凑成的一对，今后无数的聚会，不管来的都有谁，他们总是会醉。大家都看好的一对，谁分了也不可能散就对，男孩一直替女孩挡着酒杯，女孩总是说再晚都回家睡，有一天一对突然变成两对，让眼睛瞬间跌到了大腿，男孩爱上了半排队的姐妹，女孩爱上了当初甜他们是大家都看好的一对，谁分了也不可能散就对，男孩一直替女孩挡着酒杯，女孩总是说再晚都回家睡，有一天一对突然变成两对，让眼睛瞬间跌到了大腿，男孩爱上了半排队的姐妹，女孩爱上了当初点他名那位。匆忙，落日的余晖太长，我的情绪总是惆怅，回忆渐渐散去芬芳，绝望填满了希望，时间无情的流淌，我自给自足的坚强，在你面前略显平常，

讲，不要对我说红色不该遗忘，温度不迷茫，方向不倔强。 还是想哭，就让自己大声的哭。